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小时空第一堂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德芬，非常感谢你愿意花一年的时间让我陪伴你一同成长。这个一年时间的课程主要的主题就是唤醒、疗愈、创造。在唤醒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去面对的就是与唤醒相对的沉睡，也就是我们自己内在究竟有哪些部分是沉睡的。就像我常常说的，我们修行的过程是从不知不觉到后知后觉，当知当觉，最后才能够做到先知先觉。我自己会发现很多东西我还是在不知不觉的阶段，也就是还没有完全的被唤醒。而唤醒的过程就是要你不断的去看见，当外在遇到任何阻碍的时候，你会愿意去看看自己内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会把这样的事件吸引过来的。这正是我在生命当中不断在做的，但并不表示说遇到外在的事情我不喜欢的时候我不会生气，或是面对一个很讨厌的人我不会去骂他，可能我当时情绪还是会起来，然后我去说了他。可是之后我始终都会做一个反思，到底是什么东西触动了我，我有什么东西没有被唤醒，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反应。所以说唤醒、疗愈、创造，其实唤醒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要看到自己某个部分是沉睡的，某些部分就是非常机械性的，只要外在的刺激一发生，你就立刻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模式去回应它。一旦你唤醒了某个部分，就可以好好的去疗愈它，看看究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些匮乏感、不被爱的感觉，还是内在有一个空洞才会这么做的。当你看到自己的伤痛真正是什么，并且愿意去疗愈它的时候，你就能真正的掌握自己的人生，创造自己的命运。我相信每个人都非常愿意要做到这一点，但是要做到又非常的困难。像我也是在某些领域是非常的得心应手，但是在另外一些领域，我可能还是在唤醒的阶段，不断地去观察自己哪些模式又被启动了，或是观察到原来那里有一个大洞，或是一个很大的匮乏，这样我才能够好好地去疗愈它，因而在这个领域才能够创造出我想要的东西。我们的头脑知识如果塞得再丰富，看再多的书，如果你不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上的话，其实真的没有太大的帮助，可能还会让你更加的痛苦。因为以前不知道就罢了，现在都知道问题在我这儿，可是我还是改不了，还是做不到，那其实真的是挺气馁的。所以未来一年的课程，希望大家都能够很认真的参与，下定决心说，这一年的时间我一定要有所改变，我一定要活得有所不同。当我们更加的了解自己，才能够有资格去唤醒、疗愈、创造。那究竟怎么样才能够了解自己呢？其实最好的方法还是静坐冥想。因为当你一个人闭着眼睛静静地坐在那里的时候，你就是在与自己对话，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自己内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哪些思绪在跑，有哪些情感在发生。所以我会要求在每一次的迷你课的最后，你听完我说话以后，我们会放一些非常优美的音乐给你，请你一定要好好的坐在那里去欣赏这个音乐，或是就是静静的待在那里陪着自己。 你也可以去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或是自己的脑袋在想些什么，甚或是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自己的情绪，就是花一点时间跟自己好好的待在一起。现在就请你闭上眼睛，然后想一想，我是不是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我生命中此刻的各种难题呢？我是不是有勇气真的去面对处理他们？同时，我是不是足够真诚，愿意在这个生命当中的困境里去看到我自己应该负的责任究竟是什么呢？因为当一个受害者是比较容易的，要去指责别人也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一劳永逸的成长，不再受苦，最好的方法就是为所有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都负起责任来。亲爱的，你准备好要这么做了吗？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准备好了，那就请你安静地坐在这里陪伴自己一会儿吧。我们下一次课再见。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